大概你就再也难回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种自由的时光里了。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这首歌几乎都成了单身的女孩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非常偏爱的一首歌了。是啊，在她没有到来之前，当爱的号码牌还没有发给你的时候，你需要做的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让你变得更好看，变得更加有竞争力。这样的话，一旦她来的那一刻，你也不会遗憾，哎呀，我怎么没有变得更瘦更美呢？现在你都可以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啊。下面这首歌叫做《怀念青春》。发来私信给我的西西朋友说，天冷了，很想家乡的同学们，他们说要聚会了。 我们拥有没有污染过的清晨，滴滴答答的秒针，却留不住一个黄昏。曾经的爱很简单，不需要费力的眼神，牵手走过无人山岗，像时间再慢几分。不下 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不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留下的脚印变成一幅画。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在记忆里生根发芽，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不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天越冷越容易怀念起记忆中那些温暖的画面，所以这首怀念青春就一下子在这一个晚上也许会触动很多朋友的心。快要新的一年了，也快要过年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日时光里可以和好久没有见的老同学，活在你朋友圈的老同学们见见面了。下面这份祝福呢，是特别要送给今天过生日，而且呢我觉得如果能够把一个人的这个阴历生日记得特别清楚，那绝对是你生命中把你特别当回事儿的家人朋友。今天阴历11月初1是芳芳子的生日，芳芳子生日快乐。下面这首歌呢是你老公特别发来私信要为你点播的，本来呢想点播一首你最爱的周子涵的蝴蝶落叶啊，但是今天呢他没有在直播间，我想为你选择一首更加欢快的歌曲。在这里呢，你老公想对你说，即将过去的2018年，生活跟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大到我们差点儿都没接住。既然这个玩笑找上门来了，就勇敢去面对吧。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漫长的战役，我们的人生不能被失败打倒来定义。加油吧，有我，有我们可爱的女儿和儿子一起战胜他。亲爱的，生日快乐，我们爱你。我为你选择了一首梁静茹很欢快的歌曲，叫做好夜晚。你老公说你唱歌非常好听，以后呢你也可以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起过生日的那个夜晚，老公在电台为我送歌了。生日快乐。 好的夜晚，星星是烛光，我们都陶醉在幻想，双手是摇篮，我们在摇晃，轻轻地靠在彼此身上，月儿弯弯像条小船，随着风儿我们一起离开了海岸，迷失方向也不慌张，只要能在一起，就怕这旅程会太过短暂。我们都一样，只属于对方。我的手掌只留着你的温暖，你温柔眼光，我独自欣赏。好与坏，我们都一起分享。我们轻轻地在夜里歌唱。期盼，我眼睛慢慢闭上，你随着风一起吹过我。

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由李雪健、刘丽丽、杜源、兰溪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北部湾人家》正在央视八套热播。该剧从一个相亲相爱家庭的视角，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沧桑巨变和和谐家风民风。北部湾人家专家研讨会昨天在北京召开，多位电视剧领域专家称赞该剧风格朴实无华，主演李雪健等人的演技自然老道，无教化之感。剧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雪健和刘丽丽饰演的老年夫妻。李雪健曾经塑造过焦裕禄、杨善洲等多位优秀干部形象，此次为塑造好韦大壮这个角色，两下广西体验生活，并花了很长时间学唱广西山歌。刘丽丽和李雪健此前已经多次扮演过夫妻，此次她饰演韦大壮的妻子简淑贤，但感觉难度更大，因为剧中简淑贤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我之前搜集了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资料，努力去了解他们的状态，捕捉一些细节。导演齐星说，北部湾人家不撒狗血，没有小三，没有坏人，只用平时的故事展现真实的北部湾人民生活。北部湾人家有意规避了县里剧常见的问题，比如聚焦波澜壮阔的宏大事件，关注巨大工程的成就等。他从家庭作为小切口，展示出家庭成员之间的美好情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今天北京真的很符合24节气中大雪这个节气的温度，已经降到了-10度。昨天晚上下班走的时候就感觉到浓烈的冷，今天白天更是啊，因为北京的凉呢，它是有风的那种晃动啊，让所有的人都平均感觉到的这种冷。希望你在这个日子当中也提醒自己了啊，我要穿的更多一点了。我妈妈常跟我说一句话，身上无衣怨天寒。下面这首歌叫做喜欢你喜欢我。忙了一周之后，如果此刻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那真的是超暖的。好靠谱朋友说，今天北京很冷，好在今年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个他。爱你，姚先生，希望每个冬天你都在。 注定的转折，我只是巧合，你看透倔强的壳，发现里面最柔软的我。眼前的一切不再是钢铁，不是我寄居的壳，而是因你发亮的世界。喜欢你，喜欢你，有一种最合适的舒适。喜欢